今日呈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23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